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您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paragraph introducing animals adaptation to urban environments. Again, this i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听一段是关于动物它适应城市这个环境的一个学术的讲课内容。 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知道城市化的过程中动物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鸟啊。 我觉得即使是乌鸦呀、老鼠啊等等，它都会受到这个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啊。 哎，平时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就会发现麻雀在我们城市中就受影响了。 对，我记得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在北京市的师范大学附近乌鸦特别的多，一到傍晚那个天上黑压压的一片 啊。为什么呀？ 哎，对啊，就是说这个乌鸦其实是吃腐烂食物的，是不是那个地方垃圾太多了还是怎样啊？后来就发现这个乌鸦一落到地上了，直奔垃圾桶就去了。好，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个又会讲些什么呢？我们先预习一下生词。 嗯，有关于城市中生物的一些生词哈。 好，首先呢就讲这个进化，叫evolutionary。 哎，这是一个形容词哈，它的名词是 evolution。 对，是 evolution， 是 evolution、嗯、然后后面再加上 ary 是形容词 evolutionary。 要是有一个句子它说 in evolutionary terms， 就是这个 terms 指的是学术用语。 对， 所以 in evolutionary terms 就是用进化的术语来说的话。 好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 massive， M-A-S-S-I-V-E， massive 就是大规模的、大批量的。那我要是说 massive changes， 就是大数量的变化啊，很大数量的变化。那提到生物呢，不得不又看这一个词，叫做物种。这个单词呢是 species， 单复同形，它都带有 s。那么它的拼写是 species， species。 我要说多数的呢就是 a few species， 如果是单数的呢就是 one species。 这两个版本 species 本身它的拼写是一样的，那么它是个可数名词，所以你可以用 a few 去修饰几个、若干个物种， one species 一个物种。那么动物它对环境是逐渐适应，它的这个习性是逐渐改变，对这个环境去顺应，那么这个叫 adaptable to the new environment。 那我们也可以用来形容人， adapt to new environment。 adaptable 是形容词， adapt 是动词、比如说形容一个人具有很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你可以说 he can adapt to new environment easily。 它可以很轻松地适应各种各样的新环境。 那你也要用形容词呢、你可以说 he is highly adaptable to new environment。 这就是用它的形容词的版本， highly adaptable to new environment。 好，那我们在课文中呢也会听到这个动物叫乌鸦，英文怎么念呢？ 它拼写是 C-R-O-W， 它的发音是 crow， crow 是乌鸦的意思。嗯，我们刚才就谈到了，是吧？有的城市里边就乌鸦把天空都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好，那么乌鸦停落，它落在哪儿？比如说落在树枝上，这个动词是 perch， P-E-R-C-H， 它是不及物的动词。比如说它可以 perch on tree branches， 它会落在树枝上。那么城市中呢，可能会有墙上面有这种搭的大架子，那么这个词叫 ledge， L-E-D-G-E。 当鸟儿们落在这样的架子上呢， you can say crow or birds perch on ledges。 好，那么再接下来一个词呢，我觉得也比较有用，这个词呢叫做 specimen。Specimen 通常在科研的时候，它会抽取样本，这个样本叫 specimen， S-P-E-C-I-M-E-N specimen。 好，这是一个可数的名词，所以呢你可以用复数形式 specimens。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城市、城市的、城市化这几个单词。它都是基本的词根是 urban， U-R-B-A-N， urban 形容词，城市的。那么城市化呢是 urbanize， 那拼写就是 U-R-B-A-N-I-Z-E。 嗯，城市化的过程，比如说中国正在经历这个城市化的过程， China is witness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对， urbanization 名词，城市化这个动词的名词形式 urbanization。 那我们也可以用 urban area 相对于 rural area， 就是城区和乡村地区。 哎，说到这个 urban 呢，我想到另外一个单词是它衍生出来的词汇，是 suburban。 哎， 就是在 urban 前面加 sub 变成 suburban。 对，sub 这个词根呢有次一级的意思。 嗯，也就是说 suburban 它不是核心区域，它是郊区哈、啊。 它是周边的，就是城市外围的这么一圈叫 suburban。 suburban area 就是一个城市周边一圈郊区啊、这种地方哈、 好，那么课文中呢还会出现另外两个动物，第一种呢叫 mice。它是 mouse， 大家比较熟悉，鼠标，老鼠是 mouse。 那么 mice 它是复数形式、M-I-C-E。 另外一个动物叫 gophers， G-O-P-H-E-R-S， 也是一种鼠、一种老鼠。好，那我们今天的生词预习就到这里，现在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 You will hear part of a lecture on an environmental studies courseabout recent research on how animals are adapting to urban environments. Hi, today we'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animals in urban environments, and I'm going to be telling you about some research on how they're affected by these environments. Now, in evolutionary terms, urban environments represent huge upheavals, the sorts of massive changes that usually happen over millions of years.And we used to think that only a few species could adapt to this new environment. One species, which is well known as being highly adaptable, is the crow. And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studies about how they manage to learn new skills. Another successful species is the pigeon, because they're able to perch on ledges on the walls of city buildings, just like they once perched on cliffs by the sea.But in fact, we're now finding that these early immigrants were just the start of a more general movement of animals into cities, and of adaptation by these animals to city life. And one thing that researchers are finding especially interesting is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re doing thi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gradual evolution here. These animals are changing fast.Let me tell you about some of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this area. So, i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 biologist called Emily Snellrude and her colleagues looked at specimens of urbanized small mammals such as mice and gophers, that had been collected in Minnesota and that are now kept in museums there. And she looked at specimens that had been collected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which is a very short time in evolutionary terms. And she found that during that time, these small mammals had experienced a jump in brain size when compared to rural mammals. Now, we can't be sure this means they're more intelligent, but since the sizes of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didn't change, it does suggest that something cognitive was going on. And Snellrud thinks that this change might reflect the cognitive demands of adjusting to city life. Having to look in different places to find food, for example, and coping with a whole new set of danger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雅思听力中的一个生物学的讲座。这个讲座是关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动物发生了哪些改变。 好，那我们逐句来看一下每句讲的是什么。 他说 ,Hi, today we a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animals in urban environments.、 嗯、 他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城市中的动物。And I'm going to be telling you about some research on how they are affected by these environments. 那么我会说一些关于他们是如何被环境影响的研究。 Now, in evolutionary terms, urban environments represent huge upheavals. 以进化论的术语来说，城市的环境代表着很大的变动。Upheavals, 这个单词 ,UPHEAVAL, 就是大起大落的意思。所以呢，它是变动的意思 ,upheavals. The sorts of massive changes that usually happen over millions of years. 紧接着呢，他就去解释了这个 upheavals 是什么，就是 the sorts of massive changes, 是那种经过数百万年才会造成的巨大改变。 And we used to think that only a few species could adapt to this new environment. 我们曾经觉得只有很少的生物物种能够适应这种新的环境。 One species which is well known as being highly adaptable is the crow. 众所周知的一种适应性极强的物种之一就是乌鸦。 And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studies about how they manage to learn new skills. 也有很多关于他们是如何学习新技能的研究。啊，所以可见这个乌鸦是一种很聪明的鸟啊，这个 crows, 所以还不能小看了乌鸦。 Another successful species is the pigeon. 另外一种非常成功的物种就是鸽子。那么 pigeon, P-I-G-E-O-N, 人类对于鸽子的研究也有许多的应用，比如说鸽子送信啊，鸽子辨别方向啊，等等。 Because they are able to perch on ledges on the walls of the city buildings. 因为什么呢？这个鸽子能够在城市建筑物的墙架子上栖息。这个 perch on ledges 就是停在那个位置，待着啊。这个养鸽子或者你看有邻居养鸽子的人都可以注意到，这个鸽子其实是在很高的这个建筑物的边上，它就落在那儿。这就是他就 以那个地方为家。 Just like they once perched on the cliffs by the sea, 就像他们曾经在海边的悬崖上栖息一样。 这个 cliff 就是悬崖的意思 ,C-L-I-F-F-S. But in fact, we are now finding that these early immigrants were just the start of a more general movement of animals into cities.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发现这些早期的移民只是向城市移居的一大群动物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也就是说呢，有大量的动物都在向城市去迁徙。And of adaptation by these animals to city life, 啊，也是只是这些动物们适应城市生活的一部分。And one thing that researchers are finding especially interesting is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 are doing this. 令研究人员特别感到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适应的速度。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graduates. 令研究人员特别感到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适应的速度。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gradual evolution here.啊，在这里呢，我们不是指在进化上的逐渐的演变。These animals are changing fast， 而指这些动物进化速度非常迅速。Let me tell you about some of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this area。请允许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在这个领域开展的一些研究。那这里边有一个动词搭配，它说的是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也就是说 carry out 可以搭配 study， 进行研究啊。那这个进行这个动词用 to carry out。So i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iologists called Emily Snail Rood and her colleagues looked at specimens of urbanized small mammals. 在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位叫做 Emily Snail Rood 的生物学家以及他的同事研究了城市化中的小型的哺乳动物一些的样品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小型哺乳动物，说起这个词大家都能想起什么动物呢？根据我们刚才预习的生词，我们也提到了两种哺乳动物，那就是老鼠啊。好，那他接着呢，他就说这个明尼苏达大学所研究的 Such as mice and gophers that had been collected in Minnesota and that are now kept in museums there啊，比如说这个老鼠还有这个一种地鼠，这些样本都是从明尼苏达所收集的，现在就保存在那里的博物馆中。 And she looked at specimens that had been collected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which is a very short time in evolutionary terms. 那么她所研究的是过去几百年来所收集的这个样本，也对于动物来讲其实就是标本啊。从进化的意义上来讲，这个几百年其实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那这里边第二次出现了 in evolutionary terms。那这个 in 什么什么 terms， 其实它还有另一个变种，就是 in terms of something。那这时候呢，这个 of 后面所加的是个名词，而课文中呢用的是 in evolutionary terms， evolutionary 是在形容词使用放在 term 前面。那么这两种形式其实它都是一个含义，那用 terms of something 呢，就是它的定语是用 of 加名词的形式所展现的定语，就是以什么什么的术语来说，或者是在什么什么的角度上来说。好，这里边呢他就用到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几百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是个很短的时间。 And she found that during that time these small mammals had experienced a jump in brain size when compared to rural mammals. 他发现在那段时间与农村就是乡村地区的动物相比，这些小型哺乳动物的脑部这个脑部的大小迅速增加啊。这就是这个研究就发现，说明什么呀？我怎么感觉这个实验说明动物一进到城市里它就聪明 了， 而且它变得聪明的速度要比在农村的这个动物变聪明的速度要快。 城市各种各样的情况比较复杂啊，而且呢很多老鼠啊像哺乳动物啊它需要跟人类去斗争啊，所以他就智商提高了嘛， 有可能， 对吧？ 而且呢，以前像这个猫是他的天敌，现在发现这个可能猫又对他又不太那么构成威胁，可能人是个最大的威胁。 对呀、啊，人有什么捕鼠器啊？ 对呀、 啊，有这种 粘鼠胶、 粘鼠胶啊，各种各样对付他的东西啊， 没错。 所以呢，他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智商。 好，那么呢，现在呢，他就说了。 Now we can't be sure this means they are more intelligent.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就一定意味着他们变得更加聪明了。